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666集，故事下。这皇帝实在是……那之后呢？ 宣誓被放出来之后呢，罗氏开始刻意跟他保持距离。4年前的事情就当作是年少无知吧。俩人进入了一种诡异的怄气的模式。宣誓不理罗氏，罗氏就故意在宣誓面前与公主恩恩爱爱。 幼稚。 你师父有没有跟你说过罗氏跟他打过一架？ 为什么？ 宣誓和天尊的关系相当好，而且罗氏有求于妖王，所以妖王带着天尊和我外公在他们那儿待过一阵子。炫是聪明博学，和天尊很合得来，两人可能有些过于亲密了，所以呢罗氏就吃醋了。 故意的吧？ 外公也说是。外公说炫是世上少有的聪明人，别看他文弱，但是性格相当的可怕。其实他是知道怎么从囚禁的地方溜出来的，但是他没有出来。 哦， 宣誓被关在了一座宫殿里面，虽然四面环山，但其实有一条地道可以通到外面。罗氏和宣誓都知道那条地道，相当于他俩小时候经常游戏的秘密地点。罗氏就是因为知道这个地方可以跑出来，所以没有因为宣誓被囚禁的事情跟老皇帝太冲撞。他觉得宣誓一定会偷跑出来，而且老皇帝身体不太好，基本都不出宫的，整个皇城都是罗氏说了算的，宣誓就算跑出来也没有人会告诉老皇帝。 白玉堂听到这里点了点头了然。 但是宣誓没有出来。 他独自一个人住在里面4年，罗氏派人去请他，他也不出来，于是两人就这样没有见面。分明路是通的，但是谁都没有先去找另一个。 说到这里，展昭看白玉堂， 你有什么看法？ 宣誓是出于自尊，介于他的身世，他应该从小到大就很自卑敏感，可惜罗氏像个狂妄不懂事的小孩子。我师父和罗氏打了一架之后呢？ 罗氏自然打不过天尊，不过外公说那一天罗氏将一直拖着的和公主的婚事提上了日程，整个皇城开始筹备婚礼。 白玉堂忽然有了些不祥的预感。 那再之后呢？ 宣誓什么都没说，他拉拢部族，开始跟罗氏抢皇位，心狠手辣，是来真的那种。罗氏被他整得好惨。最后宣誓查清楚自己的身世，原来他生父真的是那位将军，而且是死在老皇帝手里的。 这么精彩，养父变成了杀父仇人。 宣誓最后废黜太子，独揽大权，气死老皇帝，成了皇城中人人唾弃但又畏惧的对象。 白玉堂看着展昭听得出神，等他继续说。 我问过外公，宣誓究竟有没有爱过罗氏，他的行为是本来就想要权力呢，还是有其他目的？外公说宣誓天生也是王者，这是本性，不可磨灭。他不争只是因为爱罗氏，但爱有多汹涌，遭到背叛和羞辱的时候，恨也就有多汹涌。宣誓在觉得罗氏已经不爱他的时候，选择了决绝和恨，让自己彻底变成了一个坏人。 罗氏呢？ 长大了呗，被从神坛上赶下来之后，他才明白了曾经的自己有多幼稚，也明白了爱有多深，但是已经来不及了，两方面已经势同水火，仇恨之深根本无法挽回，发展到最后呢，只有你死我活的决战。 当年那场战役很有名，后来宣誓是败一方，而罗氏是胜的一方，战争的结局是数十万民众庆祝罗氏的胜利。不过按照你的说法，那时候罗氏的心应该在滴血吧。 哼哼， 炫氏最后永远的消失了，外公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。不过妖王说炫氏已经死了，他给自己的结局是尸骨无存。 真的死了？ 白玉堂皱眉，似乎觉得有些可惜。展昭点了点头。 他没有留下任何的信息？ 没，他一把火将所有跟自己有关的一切都烧了，消失得彻彻底底，就好像从来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一样，连一样可以给罗氏平掉的东西都没有留下。 他俩其实最后都已经疯了吧？ 我也觉得。外公说原本的罗氏狂妄自大，让人生厌，然而炫氏让他长大了。战争结束后的罗氏成熟稳重，像是脱胎换骨了一样，真的变成了一个完美的王者。只是 他再也开心不起来了。 罗氏幼年所有的雄心壮志都已经实现，而炫氏作为一个恶人，罗氏完全有理由忘记他重新开始。他的理智和现实环境都让他这样做，但是他就是做不到。 罗氏也是英年早逝， 他在用他的余生寻找炫氏的踪迹。藏身花掉下去的那个地穴，其实就是在当年炫氏坐牢所待过的那个山谷。 哦，就是那条可以通到山谷外边的路吗？那是改变了两人最终命运的路。罗氏一定很后悔当年没有从那条路走进去找炫氏。 罗氏在那里放了一张图，建了那座坟，其实也是他给自己准备的。他希望炫氏有一天能回来，跟他一起死在这个坟墓里。可惜炫氏永远没有回来。罗氏也在一次出巡的时候遇到了泥石流和塌方，总之死在了外面。 难怪啊。 藏生花小时候认识的字不多，磕磕绊绊读完了之后呢，突然就不想死了。他顺着地道出了山谷，被一个进山砍树的生意人给收养了。那个生意人是专门做棺材买卖的，也没子嗣，就将藏身花留在了身边。藏身花一天一天长大，对所有与丧葬相关的事情都十分的有兴趣，而且他还喜欢满世界挖坟，一不小心就挖了一辈子。 他该不会是 他虽然是阴郁又诡异的性格，但事实上只是害羞而已。他人生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天能找到炫氏和罗氏的尸骨，将他俩葬回去原来的那个山谷。 白玉堂听完了没出声。 你怎么不问跟那些棺材有什么关系啊？这跟后来藏身花的经历有关哦。 展昭话没说完，白玉堂伸出修长的手指按在嘴上，轻轻地嘘了一声。 让我感受下炫氏和罗氏的故事，其他的之后再说。你很小的时候听的这个故事？听完之后呢？ 白玉堂似乎并不关心几个无名种，也不关心铁棺材，而是认真问展昭： 如果你是罗氏，你会怎么做？或者你是炫氏，你又会怎么做？ 这个真的很难说。 白堂静静听，展昭似乎有些感慨。 谁都可能是罗氏，爱的时候根本不懂，接二连三做了很多蠢事，可等到懂了却已经来不及了，爱已经走了。但话又说回来啊，不是所有人都是炫氏，可如果没有炫氏，罗氏可能一辈子都不会长大，他俩也可能依然走不到一起。有些时候啊，可能真的要到不能在一起的时候才会明白原来是多想在一起的。你呢，有什么看法？你说会不会对于很多人来说，爱情就是错过了之后想重新开始，但是已经无能为力的那种遗憾？ 白玉堂盯着展昭看了良久，不答反问。 相对罗氏的幼稚，炫氏却疯狂至极，世人的评价本没有错。为什么师父和外公都帮着炫氏说罗氏是混蛋呢？ 这个嘛，我其实也觉得罗氏是始作俑者。 罗氏在该说一句话的时候没有说，炫氏的怒火其实很卑微，用一句话就可以浇灭。 展昭凑过去侧着耳朵听，白玉堂嘴唇贴着他耳廓低声说了三个字， 我。 展昭眼里有一丝光亮的神采闪过，回头看白玉堂好看的脸正微微侧向一旁，一吻温柔地送上来，手指轻轻抚过展昭颈侧的轮廓。 如果不能在一起的话，结局就只能是分开，所以不想分开的话就要在一起。 白玉堂的话没说完，已经换来了展昭一个紧紧的拥抱。 嗯，在一起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